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汇编，说明忠孝这两个字的真谛。用的篇幅很大，这其中引用了一句话：尧舜率天下一人，而民从之。这一句话很值得我们深思。事实说明了，社会的安定，国家的富强，人民的幸福，领导人的关系最大。如果有一个贤明的领导人，能够教导百姓，所以天下了就大治了。这个事实我们在历史上读到过啊，历史上有详实的记载。古时候这些帝王何以能够做到？现在我们所崇尚的民主何以不能做到？这又是值得我们深思的。古时候的领导人啊，其他的国家地区我们不谈啊，单说在中国，都是接受过最良好的教育，啊，帝王要培养他的接班人，煞费苦心去寻求国内外最好的老师，啊，道德学问、经验都是超越一般人的，选这些人来教导接班人，来陪伴接班人，让接班人能够接受到圣贤的教育。 真正懂得做之君、做之亲、做之私的大道理，所以一个政权的建立能够绵延几百年而不衰。末代的帝王把老师的教诲忘掉了，纵情纵欲，随顺烦恼习气，这个国家就会灭亡了。治国如此，治家也不例外。家庭要兴旺，要能够代代相传，靠什么？好子弟，好儿孙，好子弟，好儿孙，也是从教育培养当中成就的。如果不精心地来培养，那也是做不到的。贤明的父母一定要求儿女受最好的教育。今天做父母的人又何尝没有这个心呢？但是我们的观念错误了。今天接受的教育，科技的教育，功利主义的教育，这个教育不能持家了。古时候老一辈的人培养子弟是圣贤的教育，圣贤教育的特色，第一，让他了解人与人的关系，这是大学问呐。这是高等智慧，人与人究竟是什么关系？讲到极处，人与人是一体的关系。这个道理事实，谁懂呢？今天我们说出来，人家听了哈哈大笑啊，说我们头脑有问题。那真是老子所说的下士闻道啊，大笑之，不笑不以为道啊。这个道理儒家道家有说到，但是最详尽的是在佛家大乘经论里面给我们说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所以大圣大贤看到一切众生心行善良， 幸福美满，看到欢喜啊，看到众生造业在受苦报，见到的时候都痛心的，都流泪。这是人心，仁慈的心，这是真情的流露啊！真情不是感情啊，真情是性情啊。中国古社会常说性情中人，不是感情中人，感情中人变化无常啊，性情中人在佛法里是佛菩萨。他们懂得真是非，真邪正，真厉害。他们所行的是道，是义。儒家讲的道德仁义礼也，感情里面这些东西都没有了。感情如果顺道德仁义礼，不背道德仁义礼，这个感情就是性情。在现代社会教学里面，知道的人不多了，讲的人就更少了。而一般大众认为这个说法落伍了，过时了。我听到这些话也点头，没错，是落伍了，是过时了。为什么呢？陈平时代的思想，天下大治的思想，今天把这些思想理念舍弃掉，造成的结果是世界的动乱，灾难变异，会演变成无法想象。整个社会人类要受极大的苦难。现在的灾变我们从资讯当中看到，一年比一年频繁，一次比一次严重，我们听到了，我们看到了，只有惊慌恐怖措手不及，无可奈何，以为这是天然灾害。天然灾害怎么形成的？为什么会有这些灾害？这些灾害能不能够消除呢？能不能够避免呢？ 事出世间圣人大福都是肯定的，即使我们看到西方一些预言家所说最后一句话了，也是认为我们应不应该接受这个灾难呢？还在自己的行为，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啊，但是他没有把所以然的道理说出来。为什么我们的行为可以决定灾难发不发生？道理没说明白，这个道理就佛家常说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又说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如果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，就晓得我们的起心动念可以改变环境啊。环境是依报，依报随着正报转呐。怎么转法呢？彻底忏悔，真正回头。这才有救啊。嘴皮上的忏悔无济于事啊！真心忏悔之后，你的言语行为自自然然就回头了，回心向善，自敬而后，以纯善之心待人接物，以纯是爱人爱物之心处事待人接物，以无条件的心，无私的心，不求任何报偿的心，尽心尽力，布施供养一切众生，这个才叫真忏悔，这才叫真回头啊！一个人忏悔，一个人得救啊；两个人忏悔，两个人得救。不要以为我们一个人真正忏悔力量很薄弱，尧舜当年也是一个人啊，问题是你有没有真诚的心，真诚的心自然能够感人啊。在卧之人他也有佛心，他也有良心的，他的佛心，他的天良，只是被物欲所迷呀。被烦恼习气所障啊，我们以真诚的善心爱心，无私无私的 布施供养来对待他。初接触的时候，他们怀疑，哎，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好啊？你有什么企图啊？他还要小心防范呢。时间久了，他看出来你对他没有企图，渐渐就被感动了。尧舜之道啊，那个动机就在此地。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也在此地啊。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有应。他为什么来应？我们要明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社会风俗道德毁坏了，那一念机心是什么呢？是我们对子弟没有照顾到啊，特别是在现代社会，父母疼爱子女，但是不照顾子女，自己忙着去工作，忙着去应酬，雇工人来照顾自己的子女，工人尽到照顾的责任，决定没有做父母对自己儿女那一份爱心呐。所以底下一代呢，往往就是这个因素啊，被遗忘了，被舍弃了。子女从小得不到亲情的照顾，长大之后才会不孝，才会悖逆，人品心术被污染了。这个对社会造成重大的灾难，所以今天这个世间天灾人祸的由来根源在哪里，我们要细心去探讨啊，要把它找出来啊，那个根源都在教育，特别是童年的教育。古人了解这个道理，知道因果之可畏，所以对于儿童的教养无不是全心全力 把它当作人生第一等大事来做。在我们中国，自古以来，祖祖相传的，所以我们这个国家民族，在这个世间几千年还没有被灭亡。什么道理？绝不是侥幸，得力于古圣前贤的教育。现代中国为什么这么衰弱？就是最近这一两百年当中，逐渐逐渐把古圣先贤的教育丢掉了，一昧的去崇仰所谓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，愚昧到这种程度啊！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呢，才过得这么辛苦啊，受这么多灾难呢。现在灾难呢又多了，又严重了，水灾、火灾、风灾、地震、天然灾害，没有法子防御，佛告诉我们，这个灾害从哪来的？水灾是贪心来的。我们把贪心断除，水患就没有了。火灾是嗔恚来的，战争是属于火灾，生于嗔恚；风灾生于愚痴；地震生于不平呐。如果大家都懂得修清净平等觉，这些灾难就没有了。纵然有，非常轻微，不会造成损害。这个话谁能信？若不是身如金藏的人，真正明理的人，你给他说，他说你说疯话，你这是迷信，没有科学证据。所以只有身如金藏、心地清净的人，听到这个话会点头肯定有道理。我们同学，我跟大家讲过，披上这件袈裟做佛的弟子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们的使命是什么？如果不能认真努力完成佛陀教导的使命，那就是古人讲的袈裟之下是人生呐。袈裟之下是人生，到哪里去？都到地狱。所以祖师大德明白的人为什么不劝人出家？劝人出家容易啊，这个人出家做不到，不能完成佛陀教导的使命， 那你不就是把他送到地狱去了？不出家不一定会堕地狱，出家是决定堕地狱。谚语里面所说，地狱门前僧道多，这个话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所以既然出家了，一定要认真好好的来学习，把佛的教诲介绍给一切大众，为一切大众讲清楚说明白，而且自己还要认真努力依教奉行，这才是佛的好弟子，才真正是天人导师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